尽快控制管理器。当多个事物同时执行时，即使每个单独的事物都能正确的执行完毕，数据的一致性也可能被破坏。并发控制管理器就是用来控制并发事物间的相互影响，把它们隔离开，来保证数据库的一致性。